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俾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列咗，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本人咧喺呢个《风云谷》咧意犹未尽咧之处咧，早喺个 Patreon 嗰度咧同各位深入分析啊，同埋分享。咁啊，美中之间咧呢个贸易关税嘅核战咧啊，子弹横飞，炮声隆隆啊，风云突变。咁啊，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在子弹横飞之际呢就似乎有所醒觉。返去呢这个香港的以前的初心就竟然宣布虽然他那个阿爷的宗主国是对这个 Donald Trump 的美国呢是加关税加到 125%。但是呢中国香港特区呢就胆大包天竟然今次呢就不同中国捆绑。是对美国的个关税政策呢是公然脱欧啊。咁你就醒目啦。我哋风云谷呢我不嬲都讲咗。你同大陆捆绑同美国佬作对呢你香港死路一条。你而家懂得松绑甩欧啦你行返你呢个叫独立关税啦懂得讲啊起码都懂得讲啊。香港系一个自由贸易港啦咁你就有一线生机。我哋有冇讲错啊？我风云谷冇讲错啦嘛，咁所以陈茂波今次咧都可以讲话系一个醒目仔啊！佢始终咧，即系你啲人话佢会计师出身啊咩嘢，但系佢全身咧嗰、那个气质咧都系有一种咧，即系香港中环几廿年嗰只咧揸住个公事包由马绳只一路碌上去嗰种识得走位啊嘅香港仔啊嗰种气质嚟嘅，喺呢方面嚟讲唔系坏事嚟嘅。香港而家正需要呢啲人，香港唔需要天才，唔需要高才，唔需要专才，香港需要香港仔呢个品种。咩叫香港仔呢你睇下香港八二嗰阵时啊，嗰个叫陈积啊，颜国梁啊，已故呢个演员，嗰种咁嘅吓，好似咁嘅水蛇啊，系嘛，同埋滑线啊嗰种咧，识得喺窿窿罅罅嗰度移形换位嗰度咧舐食咧，呢、這个就系香港仔。你唔好睇少而家呢中国香港特区大公报系高度赞扬嘅霍英东都系香港仔。赞扬佢咩就系五十年代初期冷战寒战嘅时候夠胆呢系做走私。走私即爱国冇错啊。虽然霍英东嗰时走私唔系为咗爱国我而家100%讲系真住做独市生意。冇人做我做同埋胆正命平。咁结果咪搞掂啦。虽然后来被殖民地政府制裁。同埋杯葛又話星光行唔肯同佢鋪電話線，但係而家人哋發達啦，係咪啊？已經咧第三代啊，都送出去牛津大學啊，有錢交學費。你以前香港嘅英國殖民地政府杯葛佢，牛津大學見錢眼開見學費啊，唔杯葛咪得咯？嗱，呢啲就係邊叫誰笑到最後？今次陳茂波咧非常之醒目啊，佢咧就終於發現真正嘅商機喺邊度。就竟然呢是公然宣布随住这个中国概念股行将被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美国华尔街那个股市那里除名赶走之后回来他说欢迎那些中国概念股回来香港玩那么呢这个都是一支强心针这个呢中国概念股被 Donald Trump 踢走这个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中国实在太串。不过这个美中之间打交呢我就好赞同陈茂波。千祈唔好呢俾啲榴弹呢係伤及香港。香港搵返自己个位唔好同钱作对。嗱这个中国概念股一旦呢係迎接佢返返嚟係劲过你100个呢咩中东王子家族办公室啦。唔止係中国概念股啊好多喺美国呢近呢10几20年啊。叫做起得穩或者撈得起嘅嗰啲美籍嘅華人啊，佢哋喺嗰度有房地產啦，有啲仔女家庭啦，亦都有錢啦，行將咧都會有一個好高嘅風險啊，係慘遭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推行某種嘅愛國嘅麥卡錫主義。 啊，即是话一种隐性和远性的排华，这些人是会回来的。在那些什么 MIT 啊、Berkeley 啊、毕业啊、做紧嘢嘅嗰啲，呢班咧都系一班科技嘅专才嚟嘅。喺直谷嗰度喺度玩紧嘅咧，随时会俾啊美国国土安全部啊成班咧带住海军陆战队鱼狼似虎冲入嚟啊，叫佢哋即刻执包袱，48小时内上飞机咧，系走人翻去大陆。喺嗰阵时，你香港就要同大陆抢人才啦。你而家呢个驻华盛顿嘅经贸办就应该主动出击。向在美国东西岸的科技和金融的大陆的华人精英宣传定香港，你有没有做事啊？定是在那里华盛顿 DC 只是懂得找米芝莲餐厅啊，去哪里爆红酒吃好事 啊你现在要抢吗？你自己说抢人才嘛，经贸办那算不懂抢吗？不抢他执你啊，钉你牌啊，知不知道你得回几个月命咋，你现在还不找些人出去四散啊，去美国各州将啲大陆嘅，一定要大陆啊，系咪？当然香港都得，系嘛？咁啊，将嗰啲大陆嘅喺嗰度攞咗绿卡啊，嗰啲啊 ，San Diego 啊，系嘛？喺 Silicon Valley 啊，啊喺呢啲圣胡斯啊呢啲咧，加州啊，好多呢啲咧高科技啊、化工啊、系医药啊等等啊，嗰度嘅大陆专家快啲 cap 过嚟，系嘛？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啊，跟住你而家话咩创科啊咩嘢？除咗中国概念股，仲要 cap 埋嗰扎人，唔好俾佢哋翻大陆，千祈唔好俾清华啊、复旦啊抢咗呢班人。你而家嘅优势系咩？高薪啊嘛，张长点去走嚟香港大学做校长咧？因为60万一个月啊嘛，啊，如果你话唔会削减开支嘅话，系嘛？9间大学9个校长，9×6=54啊！一个月嘅个薪酬就系540万，仲有嗰啲高级讲师同埋教授，银纸就系吸引呢啲喺美国嘅中国人、绿卡人士啊，系嚟香港嘅诱因。咁佢哋一人买一层楼带翻嚟，你咪可以去入货买楼咯。楼市、股市啊，你嗰啲教育啊，嗰啲咁嘅根德幼稚园系咪可以开翻咯？系咪啊？嗱，你终于睇到呢个位咧，系值得一赞，系咪啊，鲍生？ 系啊，本来2019年开始咧，我真系为香港而担心，因为随住香港咧融入咗中国之后，成为中国南方嘅一个特区城市啊，甚至可能只系一个城市。其实香港咧渐渐失去咗个国际城市嘅特色，同埋咧佢唔能够再左右逢源，好似你话以往嘅香港仔啊嗰种买板嘅身份同埋嗰种态度。咁但系今次咧，我真系要赞一赞陈茂波啦。我哋几集之前已经讲过啦，香港而家系无形中签咗一个叫东南互补条约，即系话咧唔同中国大陆嘅报复性关税看齐，佢对美国依然奉行呢个自由港零关税嘅态度。嗱，咁样就见到一线生机同一线出路啦。嗱，以往咧董建华嘅时代咧就系成日话中国好香港好，但系随住今次嘅中美贸易大战同埋关税战咧，我哋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唔好就香港好。嗱，点解咁讲呢？嗱，呢句说话呢唔系好多人听得入耳，但系我哋要从历史客观事实。我举一个容易啲明嘅例子。你话而家上去中国大陆娶老婆容易啊，定系80-90年代嘅时候啲货柜车司机上去东莞或者甚至去到呢个江浙上海娶老婆容易啊？嗱，当时呢几靓啊，几温柔啊，漂亮嘅女士呢你都可以呢结识到，同埋咧好容易咧娶佢嚟香港。但今时今日，你试下翻大陆娶老婆，你冇楼冇车冇现金咧，你都娶唔到。咁点解咧？咁就系好简单，又系嗰个 theory 啦。当中国嘅经济唔好嘅时候咧，你哋就容易娶老婆；当中国经济好好嘅时候，上海、北京嘅中国女子咧系眼尾都唔睄你嘅啊！依、这个就系嗰个最简单嘅 theory。咁其实再讲翻落去，以往啊。中国好好的时候，当大量的北水南流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好，你买得起楼吗？那楼不是你买的。 大陆佬看得起你吗？ 是看不起你的。 他在罗素街买 Gucci 一代二代 Hermes 的时候，他看得起你林郑月娥吗？ 你广东读 LV Gucci 那些售货员，你估招呼你的吗？不是招呼你的吗？招呼大陆贵客的嘛。但今时今日，有些香港人细细声跟我说，他说现在香港呢静了，人少咗，行啲名店咧，态度好好啊，甚至去某啲嘅食肆咧，突然间好热情啊， 欢迎啊，多谢啊，哇，不停咁样讲。你系香港人，你以往受过呢啲咁嘅招呼咩？点解啊？就系因为而家中国唔好啊嘛，你哋咪而家突然间得到一个比较合理嘅待遇咯。嗱，呢个 theory 咧，其实香港要把握，亦都陈茂波已经带头话俾大家知，要准备迎接呢个中国概念股回流。因为点解嚟紧 Donald Trump 将会驱逐呢啲中资股离开华尔街，咁到时香港咧就大量呢啲中资概念股翻嚟。其实唔止好似陶生你咁讲，仲有好多人才啦，好多资金啦，或者好多嘅物流咧都会翻嚟。因为从此喺香港买美国货就唔使俾嗰百几个 percent 嘅关税，甚至中国好似唔系香港好似资永清先生所讲。做走私港，跟住源源不絕咁樣咧去供應祖國。嗱，呢個咧香港終於見到明天啦，係咪啊？ 呢個先係最大嘅商機。你頭先講翻香港男人翻大陸娶老婆，係一個非常之現實啊嘅海鮮價嘅標杆。 係 啊，即係話咧，大陸啊喺2017-18年啊，佢嗰個 GDP 最高嘅時候咧，你啲香港人上去啊，係眼尾都唔睄你，唔好講話貨櫃車司機啊。是去到东莞番禺啊，嗰啲洗脚妹都秒你。就算香港导演啊，去北京啊，你话俾佢哋听，我有开套片啊，嗰个咧8000万啊，跟住走去北京电影学院嗰度揀女啊，系嘛？嗰啲女啊，睇都睇你唔顺眼，你金牌大导演又点啊？系嘛？我而家谂住去荷里活啊，我而家谂住个个做章子怡啊，拱你啊，而家唔系喎。而家大陸嗰啲1100万大學生咧湧出嚟，裏邊好多才女喎，中國文學、英國文學、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後殖民結構主義，呢個女性主義，全部出嚟咧係揸住個牌咧，係話失業喎，我識呢樣識嗰樣啊，好有氣質噶喎，係嘛？海鮮價，我話俾你聽，你而家香港嘅地盤工人啊，你信唔信啊嗱？今年7-8月啊，你等到大陸1100万。大学生毕业嘅时候啊，你上去复旦同埋北京大学门口执平货，你话咧你自己喺香港咧系做地盘扎铁嘅啫，不过唔惊，我每日咧都有2000蚊，嗰啲才女啊，北大、复旦才女啊，争住上你啊，我就系咁现实噶嘛，我成日讲 follow the money 啊嘛，系嘛， 嗯， 嗱，你陈茂波而家呢个咧系一个好嘅开始，但其实咧，如果我系佢啊，财政司司长，我胆粗啲，系嘛？胆粗啲咁样 ，Donald Trump 呢个人你知道咧，系好容易擦鞋嘅。你一挞着咧，佢你俾个面佢咧，佢会咧系即刻整几粒糖俾你。 系 你而家话唔对美国加关税，呢个系好事。如果你个阿爷一脚踢开你，然后刮你两巴，话你这个畜生，你这个时候你他妈的那个屁股，你他妈的站到美国，坐到美国那边。咁咧，呢啲阿爺要唔要都罢咯，系咪啊？韦小宝《鹿鼎记》就做得出啦。有冇睇金庸啊？识唔识睇啊？ 喂， 我系咪啊？ 八国联军之后啊，慈禧太后啊，向西遁走啊，之后翻翻去北京啊， 有冇拉 嗰啲系啊？ 有冇拉李鸿章？ 杀嗰啲系江毅嗰啲嚟噶咋？李鸿章有冇事啊？李鸿章冇事啊？刘坤一有冇事啊？ 冇啊！袁 世凯有冇事啊？东南 冇 事啊嘛。是功臣嚟噶，大佬 系嘛？慈禧太后呢啲就叫胸襟，同埋呢啲叫谅解，呢啲叫政治家。 系啊， 你而家咧，陈茂波学东南父母咧，学到底系嘛？你同你个阿爷咧，照呢一场苦肉计，因为你要向你个阿爷解释，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唔系你香港呢班中环精英想嘅，系全部系上边啊。呢位咧偉大領袖咧，係一步步配合埋香港呢個天才叫林鄭月娥搞出嚟嘅，點解唔得先 ？Why not？ 你要有創意啊嘛，係嘛？跟住香港咧發達啦，唔止係中國概念股啦，連人帶錢啦，仲利用呢個叫免税港做咩呢？做美國貨入大陸嘅免税轉運港。因为中国虽然加美国货125咧，佢自己都系打肿块面充肥佬。因为你入口美国嘅最大嘅系乜嘢？农产品，农产品边三样啊？大豆、棉花同埋小麦，呢啲全部系由中国国营嘅中粮啊，中国粮油公司嗰度买嘅。你加佢关税，即系加自己。唔好讲话会唔会刺激大陆嗰度嘅通胀？ 是完全是糖水加糖鱼，是找路尘的。但 是 你如果告诉大陆听，你维持官方在北京维持对美国农产品所有的入口 125%， 你都是面子啫。这个说话讲返给大陆的13亿的战狼蚁民听，你有了个面子，偷偷地你在香港这里开后门，比我在香港这里呢是用免税就买大手购入美国的大豆，然后呢在葵涌码头那里发达。如果葵涌货柜码头上市，长和是不是还是长和翁，是不是快点买长和股票啊？那头呢他在巴拿马运河和这个欧洲那处，如果买得成有1500亿的现金，跟着你狂买长和，因为那个葵涌货柜码头会班班船各个货柜爆棚，全部将美国的产品，首先是大豆、小麦、棉花，喂，数以百万吨计，你话咧挤到几多个货柜，成个葵涌咧系怼爆啊！嗱，咁样咧，Donald Trump 咧就同你心领神会，大家有默契啦。咁你要重建翻系同美国一个关系，系咪？然后咧你要对美国展示诚意。吓、啊，对美国佬话俾美国佬听，过去发生嗰五年唔系我哋想噶，咧系上边嗰、那个， 系啊， 系嘛？喂，我哋嗤之以鼻啊，嗤之以鼻啊，强烈谴责，念台词噶咋？都好似你 Donald Trump 咁，今日讲完粗口，闹嗰、那个侮辱嗰、那个，听日可以揽住佢锡噶，系咪啊？啊，我就学咗你啊嘛，系咪先 ？Why not？ 系嘛？嗱、啊，大豆嗰度咧，美国嘅农产品咧，吓、啊。当然你不要看少那条数。2024年美国的大豆的出口120亿美金。它是占美国大豆出口是120亿美金是去中国大陆。是占它总出口的一半。棉花出口大陆15亿美元。小麦出口大陆就6亿美元。但6亿美元在2024年已经叫大跌。因为2022年这个拜登加了它关税。2023年之后呢，就中国转向南美洲、巴西、阿根廷那时买小麦。所以2023年呢，是向美国买呢是26亿美元的小麦。到了2024年呢，就变得6亿。现在他呢，中国现在有班小朋友，抵你死，我不向美国买，我现在转向巴西买， OK？ 没错， 2022 年呢，巴西呢出口比中国的大豆呢亦都是暴增，是吧？只不过咁，美国的大豆呢是不能够取代的，是很大程度上。为什么？第一，美国大豆靓啲。第二，它的货运海洋货运的成本呢是便宜过巴西。第三，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在北半球，巴西在南半球。美国和巴西出产大豆和小麦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收获的时间呢是刚刚好不同而且互补。当美国大豆是混入中国最高峰的时候呢，是每年的秋季 ,11 月至到第二年的3月。而巴西大豆是混抵中国高峰期呢是5月至9月。如果你完全不买美国的大豆，我当你是买晒巴西。即是说你得个半年货期，即是说只得五月至九月是大量是巴西的大豆是混底。当然大豆可以囤积，但是呢你半年那里呢就全部是空窗来的，是吧？在十二月至到二月之间呢，巴西大豆的产量是极低，而六月至八月呢，美国大豆的产量又很少。所以这个有互补性，季节的互补性，这些就是香港走到位。何况你不买美国大豆，美国的大豆农商呢是不用害怕，因为你始终你有这么大的需求。我咪转头美国将大豆卖给巴西，卖巴西 mark 高个转手价，你一样做了老衬，系咪？ 根本就已经发生过。上一次呢个对大豆咧嘅加征关税咧，中国咧就系咁样，佢以为向巴西卖。点知巴西啲货咧都系美国入嘅，跟住巴西都唔系善类，佢即时抬价，咁因为已经你冇其他嘅供应啦嘛，你硬食佢个价噶，咁结果喺巴西买嘅大豆咧就系美国货嚟嘅，另外价钱亦都冇平到， 嗱，幾冤大頭啊！呢個情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關稅咧，我今次香港咧真係天降奇蹟嗱，咁樣嘅把握嘅機會咧，千載難逢。我真係勸咧嗱，另外咧就係譬如先達咧啊嗰啲手機鋪咧，喺近呢幾年啊，其實已經係冇運行，因為呢啲蘋果手機同步喺中國大陸咧就發行。就冇咗嗰個時差，亦都冇咗個差價食位。以前呢阿先達出面成行城市十幾年前，大家都見過㗎啦。嗱，今次唔同啦。今次如果咧真係呢個關稅戰喐咧，嗱，美國嘅手機啊，因為蘋果啊，雖然喺中國生產啫，係咪先？咁但係啊，如果咁樣喺佢轉咗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再入翻去中國咧，真係要立關稅嘅喎。咁香港， 冇錯， 你可以嗱，真係啊。重振呢个手机业喺先达嗰啲咧， 可 以有得捞啦，系咪先？ 啊，就苹果手机以后 iPhone 出到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每一只新型号啊，新推出，无论佢系嗱，佢会搬咗啲厂去印度，啊，直情喺印度嗰度拉啲货过嚟，系入口香港完全零关税，然后咧就向大陆宣传，唔使宣传，小红书都知，要买到最新、最平、最靓正嘅iPhone、Apple 一定要去香港。咁嗰陣時啊，你迎接嘅嗰啲小紅書咪唔會啊，淨係幫襯兩餸飯咯。你將班兩餸飯嘅窮鬼全部趕走，到時個個帶住起碼兩皮嘢人民幣落嚟啊，係買咗嗰個 iPhone， 然後啊，咪佢有啲錢買 iPhone 嘅，咁另外梗係有啲錢啊喺度咧住多兩晚噶啦，係嘛？嗰陣時打卡又好，幫襯食雲吞麵又好，嗰啲就另計啊！你咪可以將大陸入嚟啊，嗰個遊客啊，嗰個品位啊，大陸佬話齋叫品位啊，去提高咯 ，upgrade。荷里活電影一樣，呢、這個 Tom Cruise 職業特工隊最新嘅嗰下集咧，又就快推出啦。據說係今年聖誕。啊，另外《壯志凌雲》會唔會拍第三集、第四集啊？去紀念啊，啱啱逝世嗰、那個。阿包包威 马，韦基马系啊， 韦基马系嘛？嗱呢啲咧好多大片跟住拍，虽然好多垃圾啫，之但系咧佢啲战争大片惊天动地系嘛，同埋阿汤告老师啊、Brad Pitt 啊呢啲咧啊，继续啊，佢哋都会有一个巨大。 系啊，最新 Brad Pitt 嗰度 F1 赛车都好坚啊，阿 Tom Cruise 都话要去睇啊，咁 系啦， 嗰啲咪可以嚟要佢啲大陆人嚟香港睇咯。 堅決支持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永久千秋萬世維持入口稅 125%， 同埋堅決支持美國中國咧係抵制荷里活電影，同埋咧抵制美國貨。 係 你行運啦，係嘛？香港戲院唔使執笠啦，執咗笠嗰啲快啲翻翻去同啲商場啊攞翻張合同續簽啊！啊呢、這個咧一個條件就係要你陳茂波。同埋李家超同埋駐京版啊，要合作宣傳啊！啊，仲有一個條件就係你哋嘅阿爺啊，嗰個胸襟啊，係要好似慈禧太后咁啊，即開眼，隻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啊！你唔好搞到你嗰個阿爺，如果咧一腳踢開你，然後冚你兩巴，或喺呢個時候你竟然想棄船做漢奸，咁你就玩完啦！嗱，呢啲咧就係你既然做特首嚇，我哋講啊。佢梗係老習，梗係唔信啦。你講佢信噶嘛？佢委任得你做特首，梗係信你啦。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呢句説話咪由李家超啊，係咪夾住陳茂波上去北京，親自揾老習講咯？你要攞紅頭文件㗎。如果唔係下邊啊，嗰啲老左啊，嗰啲咁嘅戰狼啊，大公文匯啊，插到你爆啊，就係話你喺呢個時候成國家之危，你想做漢奸啊？啊，你賣國啊？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现在扎紧肚皮共赴国难的时候做什么你走佬啊你顶不顺的大公民会一插你的时候你脚软的了。所以这个夏宝龙比胆你都不够啊一定要上去找最高的那位啊亲自签张纸。一特准香港入口荷里活电影。二特准香港呢是维持对美国任何入口货品的零关税是吧三特准呢喺呢個大陸所有嘅遊客或者人民啊，將來湧嚟香港睇荷里活片同埋買 iPhone， 你要揸住呢張真正嘅習近平簽署嘅呢張嘢，係嘛？呢張紙值錢過一千份啊！ 是習近平寫给香港中學的回信，然后你将它镜框镶住放在这个呢礼宾府那个大客厅，是吧？然后呢人人入来边个吉呢，你就叫他来看一看这个是圣旨，看不看到墨宝是伟大的习近平主席呢是亲笔写同埋签名的。如果不是下面那些奴才啊那些左仔啊，是吧？是吧？不喐到你陈茂波屎忽开花呢，是吧？我真的写过切个头像。这些要教埋你啊，哎，真的好建设性啊，是吧？有冇建设性啊？我跟住咧就然后第三番先至系听取阿施永青主席所讲嘅开放走私。嗱，你明嘅咧就系美国货喺呢个葵涌入港，暗嘅咧就系走私，一明一暗。走私嗰度咧，你就要对香港啊嘅江湖啊嘅帮会界啊系要咧松翻啲章，因为香港嘅三合会咧都有成百几年历史。啊，十四号啊，老乜老物啊，嗰啲咧，系嘛？佢长期对香港嘅地下经济都有好大贡献。油尖旺以前点解咧系灯火通明咧？系嘛？就系因为咧系过咗十二点咧，有三合会各大堂口啊，啊嗰啲啊顶爷啊兄弟啊啊嗰啲咧，蓝灯笼啊，帮你睇住半个九龙半岛嘅夜总会同埋骨场。就算有一个湾仔之父耀兴仔啊，系叫泊车做泊车，泊车咪就系一种一个消费咯，一个职位咯。泊泊下车做咗大佬，佢又收僆咯，收咗僆嗰啲咪又系有工做咯。你而家九间大学毕业啊，吓读埋嗰啲咩新闻传理系啊，嗰啲咩电影系啊，有鬼得捞啊！出到嚟你不如咧揾啲大学生咧，系重新投入江湖界，系嘛？由跟大佬咧，由蓝灯笼开始碌上去。当你碌到咁上下，香港嘅电影业因为咁振兴嘅时候咧，你带住嗰只江湖生活经验投身电影圈，做副导演、做制片、做编剧咧，你就如虎添翼啦。唔通你喺咩香港大学啊、中文系嗰度读三年啊？孔子、孟子，你出嚟可你可以编到一套《龙虎风云》咩？梗系唔得啦，系咪啊？喂，香港有運行就係咁啊！啊，唔可以靠嗰啲乜學術精英啊，啊嗰啲咩理論家喺度吹水啊！而家呢個時候你唔捉住呢個機遇啊 ，Donald Trump 彈張好牌俾你咯，係咪先啊？ 係啊，我哋風雲谷真係好客觀啊，真係是其是非其非，好似流氓 發達咯。 嗱，今次咧真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嗱，各大院校應該盡快開呢個平衡進出口物流系，即係俗稱走私水貨系。因为呢个物流系咧都唔系简单噶，你一定要咧所谓黑白两道啊，都要啊通透，亦都要知道咧中港两地嗰、那个物质嘅需求。譬如话之前喺机场三跑道外边嗰个海啊，哇日日咧你见到啲船咧，哇运咩咧？运啲急冻嘅龙虾啊，急冻嘅安格斯牛扒，急冻海鲜啊，一船船咧就送去上边啊深圳，跟住咧就登陆。喂，依啲咧其實咧係一條好大的產業鏈嚟。另外就喺據說咧就喺夜晚黑啊，喺西環嗰邊咧落船，跟住一路咁樣啊產出去。嗱，依啲咧製造好多就業嘅。以前咧我哋就話行船啊嘛，啊而家少人啦，後生仔唔做啦，揾唔到食啊嘛，又辛苦。但係依啲咧就可能係新興嘅行業。所以咧，如果有人即係嗰啲貨櫃車司機啊，架車供唔掂啊，而家咧就有機會啦，千祈唔好放棄，因為咧嚟緊。将会咧香港嘅命运咧就喺依刻改变。 冇错，咁你特区政府李家超啊嗰个责任又乜嘢咧？吓，净系啊中国啊抵制呢个美国125%咧系唔够啊。虽然美国好多咧出口咧系可以经香港啊去大陆，系咪净系抵制美国边度够啊？你应该咧系游说大陆咧系抵制埋咩？抵制埋澳洲。因为最近咧，中国要求澳洲企喺中国嗰边联手咧，澳洲拒绝，澳洲咧系公然话俾大陆听，我咧系会跟美国。喂，咁样串你老闸，呢啖气都忍得？ 啊、有咁龙虾？ 我明明我派咗呢只战舰落去 Tasmania 噶咯，佢唔射。而家澳洲呢个咁嘅工党左仔政府，今次我个中国出声叫你同我联手去怼美国，你竟然系拣美国得？对所有的澳洲货加埋关税，美国就125%，所有澳洲入口咧 是60-80%。嗱，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遊說啊，你哋個阿爺係喐埋澳洲，一喐埋澳洲咧，嗱，咁你香港咧坐喺樹揾啦，嗱，嗰邊咧就有一個美國，下邊澳洲好多嘢又可以利用呢個咧香港嘅免税港，免一浸抵一浸，啊，澳洲嘅鐵礦石係咪？係嘛？就經咧呢個咧香港一船船運入大陸，澳洲嘅煤炭嚇，美國嘅大豆同埋小麥。然后澳洲龙虾，然后咧果树再开放流浮山出边嘅海面，成个大飞晚晚到咗22，人人都可以做霍英东，系咪？发唔发达？ 系啊！ 嗰时我即刻我叫 BNO 啊，即刻我哋风云谷做个专集，叫所有喺留喺英国嘅 BNO 吹鸡，即日即刻翻香港揾食，大把机会系咪？所以咧，即系一个美国同埋一个澳洲咧，系如果有两座嘢啊，呢个咧稳如泰山啊，系顶住香港，系嘛？ 系啊，俗称有危有机啊嘛，即系呢个系香港百年嘅变局啊，我咁讲系嘛？ 梗系啦，发达咯，今次啊有人才啦，有物流啦，系嘛？有呢个咧出入口嘅贸易啦，吓、啊、有一做呢个走私咧，嗰啲大飞啊，嗰啲艇家啊，系嘛？全部有公开啦，系咪先？系嘛？咁咧就大豆啊、小麦啊、棉花呢、啊、啲一隻隻货柜系重到飞起噶，系嘛？嗰阵时咧，你囤积晒喺大屿山啊、啊呢、這个香港啊、青衣岛啊咩嗰头咧，啊一嘢排晒出嚟啊，哇威为奇观啊，可以，然后咧隻隻船等住拎上去。咁中国咧又赢到个面子，但实际上又冇损失。香港你继续保持呢条透气通风嘅官道，系咪？最紧要系认钱唔认人，唔需要普选，唔要永远冻结，系而家呢90个擦鞋仔继续喺度举手得啦。啊，只要你放翻嗰一忽啊，啊呢个咧物流啊，啊呢个免税物流俾翻香港人、中小企、江湖社团，全部都有智慧，啊你行埋一边就得啦，知唔知啊？ 系，因为咧有个经济有个叫平民经济学嘅原理，就是、一个国家咧未发展或者发展紧嘅时候，最重要系咩呢？就系偏满啊，无论系夜总会啊、发型屋啊、骨场啊、酒吧呢啲咧，就可以咧带动所谓嘅产业链。跟住因为嗰啲小姐啊或者嗰啲睇场啊，佢哋都要食饭噶嘛，咁于是咪好多饭店咯，小姐又要出发噶嘛，咪好多发型屋咯。嗱，呢个原理喺东莞咧就已经证明咗 work 噶啦，所以先带动到成个珠三角嘅经济。咁其实香港点解而家经济唔好呢？其实归根究底就因为冇夜生活，冇夜生活嘅原因就因为咧你带动唔到啲产业链啊。咁跟住咧，點解冇夜生活呢？就因為啲社團冇飯開嘛。咁而家社團有呢個走私水貨做咧，嗱，由呢個夜生活開始帶動翻香港嘅經濟，嗰條產業鏈咧就開始喐啦。一喐咧，咁就人人有公開，夜生活一蓬勃咧，呢個城市就復活啦。 係啊，個個有飯食，人人有公開、所以咧，點解我哋一定撐 Donald Trump？ 就係放咗香港一條生路，香港有氣頭。从此吓唔使食粥，唔使乞食，从此可以食饭。你话系咪要多谢 Donald Trump？ 啊，当然咧，自己有条件咧，系要咧啊，准备多谢埋咧你哋上边嗰阿爷。如果佢听得明嘅话，阿爷嗰度唔合作，啊咁啊又系啊，但家鸡见水一场空咯。你咪继续打 Donald Trump 小人咯，啊唔紧要噶，系嘛？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一集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 记住加入订户，同埋咧啊，即系俾个 like 啊，揿个钟仔，知唔知啊？好唔好听啊？好唔好睇啊？好睇啊嘛！好啊，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